好，欢迎同我睇出呢梁爱杰达。 我系末日。 呢个礼拜呢是超大单花生料，是好花生的，其实是。因为。 单嘢就唔系好大单，但是花生就好捻多。 是啦，是结果就我用虽然唔想用集体炒车嚟形容，但是又真系几有炒味火龙呢。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呢单嘢咧，我哋睇一睇先啦。我哋上个礼拜已经知道噶啦，但系我哋决定唔报，因为个伏味都几浓下。结果就俾我估中咗，虽然冇任何公式证明去证明我系咩啦，但系佢嗰时候系 keep 住等下个礼拜先睇望埋先，因为呢啲嘢咧，通常单一方面讲嘅嘢咧，一定要睇对面点样回应先得嘅。咁我就睇一啲望两出神经出啲咩病嘢。 嗱，咁我讲下先啦。首先就呢单嘢就系、是。Bayonetta 3就喺十月尾出啦，咁咧 Bayonetta 3本来嗰位配音员咧 Helena Tyler 咧就喺爆，即系喺游戏发售之前一个两个礼拜咧就喺就爆料，就话佢开话白金工作室开$4,000配包日整只游戏配音，咁佢Tyler 咧就话佢以佢专业同资历嚟讲咧，呢个冇计成开价，咁就咁咧同佢就联络咗神经树争取更好待遇，就回复就系、是。价钱冇得加噶，系$4,000。咁咧，佢就咁佢梗系唔接啦。咁就咧，你唔接咯，咁人冇又唔退，就揾咗另一咁咧，白金工作室就揾咗另一个更老牌嘅配音员去接呢个 job。咁就好啦，咁佢讲翻 Tyler 先，呢一单我阵间我仲跟住再讲，我讲翻阵。咁咧 Tyler 由于佢呢个咧，佢就话呼吁大家抵制呢只游戏，唔好买，简单就系、是。因为几大，因为其实咁咧就结果就喺鬼佬嘅 Twitter 界就炒到好热，甚至烧到去现就今次嘅其实几无辜嘅 Jennifer Helen， 即系而今即系代Tyler 配音配新嘅 Bayonetta 嗰个配音员，就烧到佢 Twitter 度。当然啦，唔使问，最烧最金嘅梗系神经树啦。神经树一就烧到，神经树一就杀飞佢最拿手嘅就系 bot account， bot 到Twitter。要暂停佢个 account。 因为我谂我哋之前新闻其实都一路拗不二都会提到，只要提到神族英树咧，几乎都会提到呢单嘢噶啦。佢喺个置顶个 tweet 上面系有提到嘅，佢有佢个自己嘅 rules 嘅。佢个讲法就系、是、你复我，你代表你要同意我个 rules。如果你唔同意嘅话，我就会帮鸠ban 鸠你。 系啦， 所以就啲人就佢嗰度都嘈嗰阵时，记紧住我自己嗰条 rules。咁啊，但系当然啦，大家佢烧紧嚟嘅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不熟神经书的，其实。 而且全部都是鬼佬。因为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在鬼佬界炒得很紧要，日本界是没人吵出声的。因为日本人有个关什么事 啊。你有个很主要原因都是关他那个撚事，因为是英文配音配音嘛，跟日文版配音没有关系的嘛。因为当初他说$4,000的东西的时候，我在想着是不是一折啊。我想不是不是马后炮，我那时候真的已经想是不是一折。 即系一日嘅工作，一日工作，因为佢通常呢啲系以一 part 一 part 咁样嚟分嘅，即系好简单就系、是、嗱，以日本咧就一般嚟讲就段字数，就系识个字数计，我所知道啊，就例如话一个剧本有几多字咧就计几多钱，所以咧配游戏咧就好好揾嘅，因为游戏剧本咧系等闲可以配几日，厚捻到成个砖头咁样，咁你升咗读完嗰份剧本咧就好好批嘅，但系据我所知鬼佬咧就通常就咩段字计，即系例如话你配四日咁啊收四次钱，嗰种计法嚟嘅。 咁因为佢个数真係有点而低，老老实实如果係$4,000折返都係三皮几港币咋嘛。 嗯。 三皮几港币如果係一折嘅话呢就合理啦，唔算真係有咩。 我叫做咩所以叫做行价囉。 唔算真係好高，其实係有点而低嘅。以一套而家后咪睇返係80,000级销量嘅嘢，但係虽然我好想提各位好系咪唔应唔记得咗 Bayonetta 二首发系几多只？380,000只。 咁 当然啦，后系呢、这个绝对系 view 嘅 war 嚟噶啦吓，因为后尾嘅呢个 Switch 版就系过紧咗80,000嘅。咁但系你谂下，你当初系扑街扑到系大家咁话，到底呢只嘢衰乜嘢咧？咁样嘅程度，咁佢再出新一只之后，因为嗰阵时好应该系未出呢个 Switch 版噶嘛，所以佢出。嘅价好保守，我觉得好合理嘅啫，而且佢又唔系真系好侮辱性啦。如果系以后尾即系后尾讲出嚟嘅数，咁所以就呢、这个就我一开始已经觉得有啲奇怪啦。尤其是呢啲嘢单方面指控的时候咧，一定会出现嘅情况就系佢讲嘅一定系会对自己有利。呢啲大家食开花生都知噶啦，你。 自己讲嘅，一定系会不同程度地隐藏咗对你自己不利嘅资讯嘅。咁、嗯、当然啦，而如果后尾彭博报嘅系事实的话，咁佢就隐藏到嘅程度已经系一个点讲啊，一个误导性嘅程度嚟噶啦。 不如彭博嗰阵，唔好讲住，唔好讲彭博嘅嘢先，我讲下先就嗱。咁咧，由于爆呢单嘢咧，就即时火烧山啦。咁啊，各个跟车唔贴，甚至太贴嘅人都鬼晒咁嘈，话白根本嗰黑扣啊 ，kick 卡嘢。咁成功英树就疯狂地疯狂 ban 友 ，ban 到Twitter， 以为佢出 account 出咗咩事，暂停咗佢 account， 去到依被捕嘅。跟住好啦，重点嚟啦，跟住咧。神功英树 ban account 之前就不嬲，就写咗一个料就铲咗噶啦。嗰篇文就话佢哋当初开价系开$15,000。 呢、这个我冇跟到，即系我觉得佢应该系原本系唔捻想讲嘅呢个数。 唔系佢从来唔讲嘅，因为咧有一个重点就系包 letter 咧游戏系任天堂俾钱嘅。呢、这个因为任天咁咧，佢哋顾住任天堂，即系觉得就系无谓的任天堂最怕啲嘢。你而家喺如果阿神功英树喺度同不战嘅话咧，任天堂系会嬲嘅。我所理解。 我系讲紧佢之前 Twitter 俾人点样问啊，点样剩都好啦，佢都系唔会讲有关 Bioletta 三嘅任何嘢。大家记得我哋之前提过啦，佢系直情系讲紧有乜事你问任天堂，冇问我，所以今次一样噶， 又咪问天堂咯，任天堂咯，唔关我事噶。 但系佢冇直接咁样讲，佢就系点讲啊？有口难言，然后又要唔爽，即系佢加埋就好似喺度我唔知告咗咁嗰种，即系如果你一个国外人有唔熟个情况啊，我啱啱要提过啦，大部分人去烧佢啊，其实根本就唔熟神功英树，甚至唔识 Bioletta。 嗱、啊，神功英树，我补充资料啊，神功英树个 Twitter 嘅规矩一，用日文，我虽然我识啊，虽然神功英树识英文，但系我唔该用日文，二冇问鸠话。即系嗰啲问咩？点解 Bioletta 唔跨平台啊？点神功英树你冇玩 GMGS 啊？诸如此类咁嘅戆，因为戆鸠戆鸠话冇问我驳硬你嘅。 即系主要系第一条啦，因为佢系唔中意睇英文嘅，即系或者系唔中意喺佢自己嘅 chat 下边有好捻多英文啦，我唔知系边一种啦，是但啦。总之就系逢用英文讲嘢，佢就会 ban 鸠你噶啦。即系你句嘢入边夹一两个英文字咧，佢仲可以佢会放你嘅。但系如果你系成嚿嘢都系英文嘅话，佢就会一定系 ban 鸠你，无论你讲乜嘢都 一定屌你老母噶啦，佢又 咁冇屌你老母，佢 ban 你啫 ，ban 你咯，搏啦嗱，咁咧好啦，跟住咧即系烧到，总之就烧到 Jennifer Helen 嗰度就大问题啦，因为系我睇，因为我睇头先我搵资料啦，Jennifer Helen 咧喺美国嘅等级咧，我形容就系咩咧？日本版喺日本田中敦子嗰种大级嘅，而反而咧今次烧嗰个 Taylor 咧。其实就唔系好红嘅，系甚至喺美国里面，佢属于叫做佢其实唔系好多工作，佢唯一佢最有名就已经系 Bioletta 噶啦，即系话咧，好人一睇我，即系包括我在内咧，好人即系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唔正常，唔合逻辑。如果真系嫌贵，即系如果真系咁平嘅话，既然你都觉得你连一个咁二线女星优都觉得平嘅话，咁我一线女星优会肯接呢个价钱噶？咁第一个估计就系、是、会唔会系你得罪咗方丈，即系任天堂啦？咁任天堂唔要你 咧？我谂法调翻转就系、是，只 game 本身都唔系啲好真系好赚钱嘅游戏，尤其是喺 Bioletta 三开发阶段。我重申一次啊，现在可能你会见到 Bioletta 一二嗰个合辑版可以卖得几好啊，乜七，但系喺佢开发阶段系唔知呢啲嘢噶嘛，所以佢卖得保守系唔出奇嘅。二调翻转讲就系、是、一二你都收啦，我唔相信。佢系一二嘅一个你认为 OK 嘅价钱，但系三唔卖，我呢个可能性系非常常之低嘅。呢只 game 叫好不叫座，系的确好连累到佢嘅叫价能力嘅。即系喂大佬，全大家喂一只咁高开发成本游戏，但系卖咗咁嘅座，咁你仲出咗只下一只，已经系佢执到噶啦，已经系挥翻嚟噶啦。咁喺个报酬上边，梗系唔太高噶啦。咁亦都另外一样就系、是。咁会唔会系佢除咗佢个开价系有啲咩误导性啦？就系啱啱讲嗰啲嘢，所以加埋就系、是，我反而冇留意佢新配音嗰个咩料。 Jennifer Helen， 因为 Jennifer Helen 嗰个 Helen 嗰、那个配音，即系佢系有自己嘅 wiki 嘅，即系有个 wiki， 而咧一打去个鬼佬 wiki 里面咧，仲有啊，佢 wiki 系有日语版嘅。好乸夸张，即系佢直情我睇嗰、那个，我睇日本版 wiki 一睇嗰、那个配音 list， 哇！即系田中敦子即大姐级嘅水准嚟嘅，即系超大物嚟噶，好红，当超红声优嚟噶。 而另一个我觉得复位嘅地方咧，就系佢号召抵制新游戏。 呢样就好唔奇，好奇怪啦。因为正常嚟讲咧，就算你控诉佢话出价低啊，乜乜七七啦，都唔会去到叫佢号召底销新游戏呢样嘢嘅。即系佢似乎想制造啲乜嘢形象啊嗰类嘢出嚟， 即系话人黑薄佢，快递只游，即系有少少系你好典诶。即系所以大概平常都最拿手嗰种咯，卖小强博可怜又严上都系抵制嗰种。 哦，我唔记得个名点样读啦，总之就系阿船长个老婆，大家知咩事啦吓？即系嗰种味啊，仲有阿梅根嗰种味咧。 我死啊！我唔想用嗰个好粗俗嘅花名咁算啦。 即系因为我就系 feel 到呢种味，所以我就系、是保持距离，唔报字。我唔将佢一片面之词报出嚟，咁结果就系我直觉系正确嘅。 咁啦，正确咧，重点就系、是、好啦。咁使神谷英树俾人暂停 account 之前，佢话$15,000之后冇几耐，咁彭博就爆料，就话佢收到内部嘅消息，就话其实当初咧，白金公司开咗就咩咧？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就4小时录音，每次就$3,000-$4,000。推算嚟讲咧，大约$15,000收入，但系呢个咧就同神谷英树喺佢个出塔上面剪散咗问啦。呢个系嗱，特尔明谢修行者系报料，因为修行者跟呢单要跟呢单发生要跟得好乸贴嘅，咁就多谢佢喺 Facebook 度报咗料，咁我收神谷英树呢单嘢呢个已经消失咗嘅催文。咁好啦，讲翻呢度，咁咧佢当初白金公司开咗分五次，每次$3,000啦，大概咁咧就大约$10,000嘅收入，但系咧。Tyler 咧就向白宮工作室開價六位數，即全部唔知係佢即係全部加埋六位數，定係一至六位數啦。我咩全部六位數啦？ 應該係全部加埋六位數，都唔緊要，呢個還好嘅其實。 唔係還好呢、這個我再講。重點就係遊戲發售係版税嘅分成。咁依個嘢首先唔講合唔合理問題，白金工作室係冇權講分成嘅，因為遊戲係任天堂，即係話喂我對白金工作室嚟講就係、是。我哋都系我哋分，我哋都系俾人分成嗰、那个，我点分成俾你啊？我份唔通我份拨俾你啊？你同任天堂讲啦，即系阿神啲笑口头禅话斋，基本上呢个冇可能啦，呢个系冇可能做得到嘅。 因为前面咧就系一个开高价，咁你咪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啫嘛。但后边系佢根本做唔到嘅嘢嚟噶嘛。 咁系啦，咁咧就结果就当日交易告吹啦，就白宫公司就揾咗老牌声优 Jennifer Healy 就去代替佢位。本来咧就白宫用室就话我愿意俾翻个客串角色佢，亦都俾翻演出费，但系咧阿 Tyler 就拒绝咗。咁呢单嘢咧，彭博就去求证，咁Tyler 就话上述消息完全错误，佢坚持咗喺 Twitter 讲嘅全部事实，仲话呢个版本完全一个荒谬一个彻底笑话，就只不过系白宫用室收拾烂摊子啫。咁咧任天堂同白宫用室就拒绝回应，一管啦。 白金公司另计，任天堂对呢啲嘢咧，对呢啲网上八卦嘅，几乎都系会一贯嚟拒绝回应嘅，所以先话点解之前 Spartan 嗰单嘢咁独特嘅啫，就系、是、任天堂对于无论好事坏事，乜事都好，基本上系可以唔回应，佢就一定系唔回应嘅，即系呢单你咩话花生咁，佢梗系唔回应啦。啊，就啱啱我讲咗样嘢，佢俾我呢阵味嘅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咧，如果佢系一开始接到呢、這个。offers 嗰阵时就已经直接掟出嚟，拒绝咗之后啊，就已经掟件事出嚟啦。我系都系比较合理嘅，但系佢偏偏要拣佢新作即将发售呢个时间，个计算味太重，又系阿梅根嗰种味，嗰种咁嘅死人味道，即系 喺套戏上之前就搞鸠你。 系啊，就系、是、太重咁嘅味道啊，令我觉得可能中间真系有啲风。真系似嗰啲威胁唔成，要老羞成怒嗰只嗰个款。 好啦，咁呢单嘢咧，由于爆彭博爆咗料出嚟，而咧Tyler 嗰边否认咧，又冇，因为佢冇一个好硬正嘅好逐点反驳，纯粹就话咩？总之佢讲系假嘅，我讲系真嘅。 话因为彭博唔系话佢直情话佢嘅记者见到白金嗰边嘅相关文件。即系直情系见到文件嘅，嗱，除非彭博讲大话，因为冇错，彭博系经常系炒车嘅，大家都知噶啦，尤其是关 A C C 事。但系佢通常嘅炒车嘅原因系因为佢揾嘅人揾错咗，但系如果系白纸黑字嘅文件就冇得错噶啦嘛，顺便系咁写就咁写噶啦嘛。 咁呢方面就可以信噶啦嘛。 系啦，同埋根据我哋嘅等阿三郎姐好黑人憎嘅讲法就系、是。总之不是望月神报就得一定啱噶啦， 哇！你都关事噶，你个关事。 因为望月神佢嗰所留言通常都系鸠吹嘅，但系呢单嘢就唔系望月神报嘅，所以佢话可信少。 重点系白纸黑字文件啊嘛，唔系某个人讲出嚟，因为某个人讲出嚟，佢可能因为有某啲原因而讲啲唔讲啲，甚至直情系讲大话。但系如果系白纸黑字嘅文件就唔可能错，因为佢嘅报道系讲到系我唔知系佢系惊大家有呢个咁嘅感觉定系乜嘢啦。总之佢就讲捻到明，我系见到文件，个记者自己见到文相关文件，当然佢唔可能将人哋内部文件公布出嚟啦。咁但系除非个记者讲大话，我觉得呢个可能性非常之大。彭博佢嘅记者系唔话，因为西方媒体基本上都好少讲大话嘅。呢样嘢佢自己本身能力不足啊，如何那样信错人啊，嗰啲嘢另一回事。但系佢系唔会主动讲大话，因为呢个系压上，如果佢讲大话嘅话咧，系压上个成档嘢嘅明星噶。 彭博好大镬噶，如果俾即系关键，如果对方又拿出真情实据嘅话，你我讲大话噶，彭博好啊大镬嘅。 炒友都唔得掂噶，你随时俾彭博本身告翻你噶。佢话你啲声明受损噶嘛会 系啦，咁呢单嘢咧爆出嚟啦，咁咧彭突然间就风向就开始变啦。首先就系之前跟车太贴嘅人，包括啲鬼佬声嗰啲鬼佬声优，全部即刻转态，然后例如话一个叫叫 Young Year 嘅同行就即刻话，除非咗大明星，唔系冇人可能收配音费六位数嘅。Derek Taylor 咧，即系英文版Sony Stick 嘅配音咧，就本来就话出嚟撑话收100万片酬，但系结果个 Twitter 即刻删咗。而家咧就喺鬼佬我所听到咧就有两个风向，一就继续撑个女人 Taylor。就话佢先啱，另一个就已经系改口风啦，话又支持支持任天堂啦。 就主要个论调就由变成撑个人本身，就变成就话系冇错，可能佢个待遇都 OK 嘅。咁但系咧，我哋呢个配音员个报酬都系向来都系偏低嘅，冇乜七七。 咁即系有个废话啦。嗱， 相对于只 game 嘅咁大制作，咁啊，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呢个无论系日美都系咁嘅情况噶啦。咁声优个纯粹玩配为只游戏配音嘅收入系向来都系偏低嘅。如果唔系，日本都唔使搞咁多啲副业噶啦。咁但系你唔呢个又美国嗰边又再惨啲嘅，因为日本嗰边就系、是、只游戏红咗，我人红咗之后，我自然要有其他更加多嘅 job 接啊，更加多真系赚钱嘅嘢可以做啦。咁但系美国嗰边咧呢方面就相对佢哋依然系比较嗰啲叫咩专业声优啊比较多，佢哋最终都净系做佢配音员嘅嘢做嘅嘢嘅啫，所以你配音个报酬低嘅话，佢哋真系会生活真系差嘅。咁呢个就系点解日本相对嚟讲对呢件事系比较少人有反应，就系、是、身体血唔同。 因为嗱，咁我讲补充下啦，咁就关于头先我讲六位数咧，首先就系有嘅。如果你系汤汉斯嘅话，嗱亦呢样嘢都系其实如果你系好似Dead Rising 死亡速递嗰个男主角咁样，你又要配音，又要出样，古灵精怪一大堆 key cut 全部即系做唔到无线 capture 啊，全部一齐做咧，个价位系可以收六位数嘅，因为你做嘢多好多嘛， 七位数都唔出奇添。 系啦，咁讲真，即系讲真就系头先我讲啦，如果你系奇洛里维斯，你做 Cyberpunk 2077。你收六位数算少噶啦， 因为你个名本身都已经系咩啦嘛。 唔系，英文网就系只 game 点解会卖咧？即系打你个名噶，你就即系嗱，点解荷里活啲巨星可以收几千千万片酬一路？即系人哋入场唔系睇到，系睇你个，睇你个明星。喂，大佬，一贴过嚟，我以为是个名，套戏即刻多成亿人入去，成亿票房。喂，咁我作为男主角，我收翻呢个片就好应该啊，同埋我有分成好应该，因为。我是叫做你是靠卖我个名卖我的名气诸如此类入场而赚钱的。咁我要分析但 Bayonetta 3唔系呢种游戏。首先就系你本身个配音员就已经唔系红啦。第二就系个游戏亦都唔系靠打你个名出嚟嘅，即系唔系靠卖你个名。咁我跟住照行规俾翻呢个价你噶啦，即系佢所谓行规，即系佢一般彭博讲话斋3000-4000蚊一折， 甚至喺呢个 case 入边咧。啊！嗰位声优系调翻转系靠只 game 红嘅，即系更加冇话语权嘅，老老实实。 我得呢只 game 添，就净系 咪话靠呢只 game 红咯？即系大家会如果会识佢，都系因为呢只 game 啫嘛，好认真嘅。 就咯，即系靠呢只 game 红。咁好啦，而家你谂住红，谂住挖一笔，而 咁白宮嘅失喂大佬啊，先嗱六位數字先唔講啦，你開你嗰條機我冇可能達到嘅，咁 OK 咯嗱，唉算啦嗱嗱，即係睇住劉虎功高，俾翻角色你，俾翻4000蚊你，叫做唉叫做叫做 嗱先講唔一定係俾翻每字四千噶，佢因為佢配嘅係客佢。再开个 offer 嗰个系限角嚟嘅， 总之就俾翻个合理价钱啦。总之话行规价啦，咁你唔肯接咯，咁咪算咯。即系话亦都不出外言，总之话你唔得闲唔接，呢啲即系佢话佢唔得闲，咁搵第二个接。 俾个好嘅下台阶大家啦， 好下台阶，即系系啦。咁你嘅毁烂块面咯。咁任天堂又唔出声嘅，好啦，俾彭哥爆出嚟，咪结果成集。即系呢种情况，其实呢类咁嘅料咧，系好容易炒车嘅，尤其是呢种。因为你头先我一开始讲啦， 我都佢个实在太重梅根嗰种八婆味啊！当我偏见又好咩都好，一睇落去就系嗰种，即系因为呢单嘢啦，我笃落去个 Twitter 我睇咗少少啊，真系好捻呢种八婆味，即系唔系话纯粹佢嗰啲咩，系嗰种点讲下，功于计算，然后全心想整死你、整臭你个肚嗰种八婆式复仇法啦。真系好有呢种味道喺度。 同埋就我有一个虽然好政治唔正确就系。我一睇个我喺睇佢睇 Twitter 嗰条片嗰张相，即系定格相啦，即系嗰啲网友嗰啲咧，其实网新闻报道咧，佢话贴 Twitter 张相咧，一睇张相，哇，不禁八婆 feel 啊！相比如讲，一睇Jennifer Hale 啊，系唔同啲嘅，真系衰，系一睇咩叫做又咩叫大明星，咩叫八婆咧，系有样睇。 我咧唔系，主要系唔系个样本身，而系个 气质啊， 选图风格、图片嘅风格。即系你嗰种，你点样影张相啊？嗰啲嘢啊，真系望得出噶嘛？呢个系选择用什么样子去呈现俾人哋睇嘅？呢样嘢系嗰种八婆系有个通喺度嘅。 八婆有样 睇啊！我亲自人讲，系啊， 即系一睇完就好啦。重嗱咁咧，仲有补充就系 Jeff Head 咧，就佢喺佢个出头讲话，我系绝对支持配音员咧，争取更好优，争取合理待遇嘅嗰类咁嘅，即系总 废话呢啲废话嚟。 咁佢就咁讲就可以咁讲啫，呢啲一定封嘴噶啦。 呢啲冠冕堂皇嘅说话一定会讲噶嘛，个个都会讲噶啦。 同埋咧系啦，咁咧白宫消息都话啦，嗱烧还烧，唔好烧到Jennifer 嗰面，依系你烧我烧我，你烧烧我嗰度好啦。 即系佢，因为原本系大有想烧牙落佢姿势，就系、是、人哋唔做你做，你咪做烂事乜乜七七咯，即系有啲咁嘅论述喺度噶嘛。因为最终佢收咗几多系冇人知噶，即系彭博都冇报道噶。咁、但系老老实实，我话唔信，你觉得冇用嘅价钱，人哋会一个再红过你嘅人会接。 即系一个就红一个红过你嘅人，冇即系最初人估就系会唔会得罪咗方丈，但系睇而家样就唔关事，因为得罪方丈亦都系最大理由就系借揾个理由，用个好低价压你，跟住换咗理由，用高价俾另一个。但似乎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讲嘅就系、是，其实呢一行即系喺美国，我睇呢啲其实一般嚟讲咧系一折咧$4000咧系叫行价嚟嘅， 即系唔算特别唔算特别高，唔算特别低咯。 系啦，一般价啦。 但系佢作为一个大都算系大作嘅主角咧，我觉得系偏低嘅。呢、这个系即系，因为佢一般讲嘅唔系八万级大作嘅主角啊嘛，咁样噶嘛。 嗱，巴拉塔唔系八万级大作噶，从来都唔系。佢即系 本来唔系，而家系啊。问题就系现在系先系问题啊嘛。而家过咗八万啦。 我唔意外，因为首先就系你本身主机数够多。 喂，咁但系当初 VU 拖累都系嗰、那个佢 Try Three 上面就唔会。 大佬而家 Sweet 啊，我系好简单就系你睇下而家鱿鱼游戏三啦。我由于游戏三去到咩地方就系、 是、Splatoon 啊 ，Splatoon 三咧，连一啲我唔知佢会打机嘅女声优都竟然走去玩，之后简直就系、是、我前两日前琴日啊，咪前两日星期日咁，我睇Instagram 见到小宫有沙同埋高崎佳代子喺 Splatoon 三，哇吓有 Alisa 你 Splatoon 三嘅，即系去到连呢啲平时唔听佢打喂，但系都走去玩嘅，喂你咪知佢有啲 Switch 个世几红咯。好简单就系个 Switch 部机咁多，你呢个 game 又系年尾大作，咁呢个 game 讲真一出，我唔敢讲，我唔知会点啊。但系基本上喺日本你二三十万走唔甩嘅，美国都过百万走唔甩嘅。 日本有二三十万嘅话咧，鬼佬嗰边最少就 一 个 double， 咁加埋咪过百万咯。 用我二三十万算颇系保守噶啦，我觉得系唔止二十三万嘅，因为有啲人真系唔买 Splatoon 噶嘛，大佬。 但系呢件事大家要记住，呢件事系后来嘅事嚟嘅。你唔可以用后来以大家都知道嘅资讯去判断当初嘅判断，因为当初系唔知咁多嘢噶嘛。 边有知？所以我如果知道咁多，当初知道咁多嘢，佢就唔用咁多烦啦。就系佢就唔知道咁，即系冇人知道只 game 会咁红啊。 咁应该讲就喂，只 game 可以卖咁多，大家预计依类游戏顶尽日本卖尽都系二三十万嘅啫，尽噶啦，甚至十零万啫。你日本而家市，其实日本市就唔系太好嘅啫嘛。 重点系原本佢卖得几万啊嘛，呢个先系重点啊嘛。即系几万只，直情系喂大佬，你一我唔使计，唔使笃计数机都知道佢一定蚀到喺度扑喺度。佢系俾任天堂照废嗰只嘅，虽然任天堂都唔点讲 啦。基本上任天堂系唔介意嘅，因为任天堂有一样好处，依好处就咩？我好乸多钱，我拍只游，我整只游戏出嚟，纯粹系叫撑门面，俾呢啲所谓嘅 game 迷玩嘅。 佢自己都知自己衰乜嘢啊嘛，因为 VU 嘅所有 game 都唔好卖嘅，大佬，唔系你包呢台三乜啫啊嘛。 但系问题就是当但系当所有 game 移植咗 Switch 之后，全部都卖晒， 另一回事。 唔系，好简单，就是、之前只零只湿湿无脑又卖得唔错啦，都好似卖咗几万嘅。 Mario Kart 都系啦，冇玩啦。 系啦，更加唔好讲Mario Kart， 因为嗰个黐紧线嘅，我觉得系。收杀一传说抗战之息，本来都系 VU 游戏嘅嘛，只不过后嚟搬咗个 Switch 卖游戏啫嘛，只要几好卖唔使讲啦。 呢件事系结合咗几种嘢之后，之后但所以就好多人就只要对声优、对游戏制作、对呢、这个流程，包括佢几时做、几时制作，同佢当时嘅销量呢啲嘢，同呢、这个对呢个神谷英树、对白金工作室，甚至对任天堂嘅认识唔够深嘅人，都好容易炒车嘅。其实因为啱啱实在太多啲咩，因为同埋呢个对呢个梅根式八婆。成鬼人唔记得阿船长老婆叫乜春，之前打我大逆转嗰阵时啊，即系但系呢两单都系噶啦吓，即系一样都系呢类咁嘅人，对呢种咁嘅人嘅啲八婆心机式嘅嘢，对啲嘢全部因是但一项认知唔够深啊，你都会好容易炒车嘅，所以集体炒车我系理解到嘅，虽然都系要耻笑下噶啦，即系你见我开冇完全冇提过，之前系完全冇提过呢单嘢，就系、是、知道一定有啲嘢 唔合，因为就直接讲句就系唔合逻辑， 系啊，就系、是、唔合，直觉话我听唔合逻辑，就系、是、咁简单嘅，其实唔系真系识有啲咩嘢嘅。 嗱，后继得花生了就系、是、就高英树喺佢嘅 Twitter 话。点解我点解我帮咗咁我点解我 ban 咗咁多人，我 Twitter follower 仲增加咗嘅？好黑阿陈高又好黑人憎就系、是、佢一路佢嗱佢咧个 Twitter 咧系摆明噶嘛就系、是、嗱你唔捻跟我跟我条拉咧我就屌我就驳硬你嘅。但系咧佢佢有嗰个啲人 M 噶嘛，仲有 嘅。我咁啊唔止嘅，仲有啲系讲紧你 b 咗我个 account， 咁我咪开个第二个 account 去再继续罚你咯。 咪照 不过呢个就叫做阿神谷老大嘅风格啦。因为佢因为神谷英树咧同以前啲板垣半信嗰啲唔同嘅，佢咧喺 Twitter 咧炒盐上有花生系绝对有目的，即系话咧，如果唔系佢想要做花生目的，佢绝对唔出声嘅。即系有几个专炒花生啊，专做盐上嗰几个大物，我唔讲佢开名啦。佢哋系唔系有意识，即系冇着数照炒嘅，照嘈嘅。但系佢冇着数，唔系佢目的嘅话咧，佢唔出声嘅。即系冇你唔好俾佢，你唔好俾佢嗰盐上形象影响到佢。佢一切佢计算得佢好准确嘅。佢老兄咁嗱，最得呢单嘢就大致就差唔多啦。咁我讲游戏出咗之后，差唔多都冇咩好讲噶啦，因为。都炒應該喺入未而家喺幾日之後嚴上個聲浪都即係叫做跟車太貼集體炒車，咁啲人衰咗咪唔出聲咯。 我覺得佢應機嘅其中一個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咪就正是因為佢就嚟出咯。 係啊， 咁啊炒下炒熱下即係嘢，唔緊要，因為最後一定係道理一定係最後我身上，因為大家佢自己知佢當咗 offer 幾多啊嘛，大不了最終開大罪，咪我攤文件俾你睇咯。 有個咪不過又已經冇需要咁解啫嘛。冇必要搞，即系冇依咁嘅嘢，冇必要嘅，即系 甚至你话我有少少啦谂紧，其实嗱，因为佢入边彭博系冇话我听到底系边个人俾佢嘅，其实系咪白金嘅人？唔一定系成功噶，会唔系咪系白金嘅人走去吞个嘢？因为你攞到内部文件嘅人咧，其实一定有翻咁上下大，有翻咁上下大粒噶。其实系唔系咁样咧？其实我都唔知啊，即系你要讲咩啦，就可能讲成虎心咧，可能神谷英树先系嗰种高手嚟啊。 佢都话落 你咪炒咯， 神谷英树 咪炒咯， 佢炒花生系有佢计算过嘅炒花生嚟噶、 因为好简单，你咪炒咯，反正最终一定系我赢嘅。你点样炒到最后，我只要出大绝，出直接掟资料出嚟，你输硬噶喎，输捻硬。 佢而家唔需要，我而家唔需要咁解啫嘛。 咪就系船长嗰只咯。 我佢系叫做咩？特登揾人头等紧射料你俾彭博，等彭博爆。 我咪啱啱讲紧咧，好似阿船长咁咯。我最终我将啲嘢摊翻出嚟，睇边个扑街。 咁結果咪大家睇到直情大逆轉咯，又睇下邊個撲街咯，就係、是、咁樣咁回事啫嘛。當然啦，佢就阿神哥就冇阿船長咁忍得啦，忍咗幾年啦，大佬。 算啦，要單嘢啦， 我哋上次我哋之前新聞都睇到啦， 又依單嘢又而家又有紀錄片，又有真人電影版，即係幾拉快，就係不愧年度最佳大片啦。 好啦， 好啦，咁依单花生料咧，本来我就唔扯到啲鬼佬嘅声优嘅待遇啦，因为依啲嘢就唔系我熟悉嘅范畴啦。咁有机会睇下搵唔搵到啲真系熟悉嘅人再讲啦，唔系支票啊，纯粹吹下咋，唔好有咁多期待啊。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